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继续来听听看蔡明佑，这是他19岁时候非常青涩的创作，不过虽然很青涩，但是也够真诚，看看是不是能够勾起你当年的回忆。 寄没有地址的信，这样的情绪有种距离，你放着谁的歌曲，是怎样的心情，能不能说给我听。雨下得好安静，是不是你偷偷在哭泣，幸福真的不 是来自蔡明佑的作品，叫做《我可以》。他的运气呢还算很不错，很多人等待了很久很久，却还苦于没有伯乐发掘。但是他呢，在他14岁的时候就已经被吴宗宪给签了下来，19岁的时候，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了自己第一张的创作专辑。